国家大剧院制作话剧《希望长安》2月8日至14日登台亮相，荒诞无忌的惊世骗局，漏洞百出的虚假说辞，假英雄真骗子，老舍五幕讽刺喜剧，于嬉笑怒骂间反思永不过时的时代命题。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迎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传，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大师不屑经典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会熏土，不论八大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黑炮，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发价，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好，欢迎您来到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主持人尚远。这两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两位优秀的青年相声演员李云飞、叶鹏，跟大伙儿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云飞。 相声演员叶鹏给您问候。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接着聊啊，两位最近在忙些什么啊，有什么好段子好作品。昨天聊到了为几个卫视啊电视台的这个春节的晚会或者其他活动准备的这个新的作品。 对啊，这一对正在筹备我们大道相声的这个封箱演出啊。 哎，封箱演出。 对， 这封箱呢，其实好像过去一般指的是戏曲班社封箱啊。 对对对对， 但是后来呢，好像这相声这个团体哎也用这个词了。 其实我们没有箱啊，没有一箱，我们只有一个舞台。 对 啊，然后不，后来我们本来说要叫大东相声封台演出 啊， 把人就理解错了演出地点啊。 对， 不在封台啊。在龙福剧院，龙福寺呢，2月3号、4号下午2点，我们在那儿有这么两场演出。丁酉年的最后这么两场演出也是用我们，我们也就会这个形式，也不会别的，用我们独有的这种形式表达我们 歌舞啊，来为 谁呀 送上啊这个非常鲜亮的肚皮舞啊、草裙舞啊， 有人看 多好看的、 一台跟蒜泥白肉似的，那好看 那是我们那是陈炎龙你的蒜泥门 都就相声的形式啊。 对对对， 三号是相声啊，三号都是全新的相声作品。就算给您各位拜年问好，送个年礼了。 对对对，四号是爵士乐啊。 谁不是四号？哎，四号这还真是别开的生面。 对， 四号春戏 出跨界京剧。 对对对 对, 对， 跨界京剧， 跨界京剧。 这个东西在戏曲界和曲艺界并不新鲜，在老传统当中，这也是每年必演的东西。 是， 尤其是当年常氏家族、常先生他们家，那每年肯定要演这个。包括咱们80年的时候，咱们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也做过这个。三不愿意啊，包括一些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些都演过。他并不新，只不过现在可能是限于所谓的一个戏曲的现状，和演员水平的有限， 对， 可能这些东西不太好演了。 因为过去啊，其实这个曲艺演员很多，比如说古曲演员很多都是京剧或者其他剧种演员出身。 对对 对, 对, 对， 哎，再有呢，就是过去由于这个柳活作品呐、腿子活作品呢，相声演员必须要学戏曲， 对， 学的要很像， 对， 基本功要很好，所以演这些呢根本不用费事啊，就是拿起来就来。像什么 大 命当啊这些的，是不是当年都演过？而且有的好 打成过， 还灌过唱片， 对 吧？这个而且还留下来照片。 有时候我没有办法听 听到录音，看到录像，那你看得出来，通过照片也能看得出来，老先生都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我们也是作为年轻人，希望能够把京剧和相声能够融合融合，让没看过京剧的人呢，先拿这儿当个入门。看我们这有这么一场插科打诨的幽默京剧之后，您能再看看传统，您看看人京剧院唱的，跟我们这个 满不一样。 看他们唱的，跟我们完全的不一样。 一样，他们也没背我的。 对，希望能够引领大家呢，更多人喜欢京剧，喜欢传统艺术。 我们在做这个初衷啊，实际上是可以跟大家透露一点。我们并不想把它做成一个闹剧。我们主要还是想把它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去展示自己另一方面特长的一个舞台。这不是说我们完全没有，比如说这个你该有的京剧城市化动作唱腔我们把它去掉啊，或者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它还是要在京剧的原架构基础之上。那么原架构基础之上的观众可能会说，那我花钱买你听有什么意思？ 对呀，所以您就别去了啊。 别 去。 那不行，您不来您就后悔了。 对， 因为你看京剧院也没这么可乐， 是， 真没这么可乐。 对， 对，比如说这个里边的一些桥段、一些包袱设置，它是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情节范围之内设计合理的包袱，所以它就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东西。 好，那么先聊到这儿呢，这样下面就请大家听一个小片段，就是当年相声艺术家们、相声前辈们表演这个京剧的一些小桥段。 刚才您听到的这段啊比较新鲜，这是相声艺术家高英培和侯耀文合作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啊，侯先生扮演的是萧何，高先生扮演的是樵夫。下面呢还是请大家来听听相声作品，请您听一听侯宝林先生和郭启儒先生合说的串调。 听说您京戏唱得不错啊。 我可唱不好，这个嗓子也不行了。 过去您学过啊？ 过去倒是学过， 也唱得不太好。 简直就是唱不好啊。 我这么说您还不如我。我唱得好。 您唱哪工呢？ 老生啊。 老生。 您看长这相声就像老生啊。 老生都这模样吗？ 干嘛这模样？他这条件您看呢，这么说您外行啊。脸长。上面勒上包头网子，这儿戴上胡子，您看没有，还这么一大块呢。 这是长乎脸。 你短脸的不行了。脑袋小，脸短。勒上包头网子到这儿，戴上胡子到这儿，中间剩这么一块儿， 当间没地方 老生，这老生漂亮。 老生也不得一样啊。要分派嘛。 对， 你要有鱼派，有马派，有谭派，有棋派。 对 啊，这么四大派， 四大须生。 对， 说的对。 那么您是哪派？ 我是全派。 全派 啊？ 哪有这么全派啊？ 哪派全行。 您是哪派全行啊？ 所以叫全派。 这是多才多艺啊。 那各派他都有他的拿手戏。 都有这个拿手戏啊， 都有他的特点。 不错， 我完全掌握了。所以叫全派。 是掌握人家特点。 对。 好，这个鱼派老生可不好唱。 当然了， 是吧？ 鱼派好。 这个鱼派老生啊还很少啊。那过去啊就是杨宝森。 宝森 唱那个鱼派老生 怎么样？ 好啊。 好啊。跟我一样。 跟您一样。 我们在一块儿学的。 是啊。 他叫宝森。 宝森。 我叫宝林。 您都是宝字儿的。 还都是木字呢。 木字。 我这不是二木林。 您这是二木林。 他那森呢不是三个木吗？ 对。 我们俩差不多吧。 是。 我所比他差点的就是在木材上节约一点。 怎么节约木材呀？ 这个鱼派呀。他是学余叔岩那一派。 是啊。 所以叫余派。 对呀。 但是他又有他的创造。 不错。 根据他那个条件，他的嗓子没有余叔岩那个嗓子那么好。 对。 就那么条破嗓子，您要听那全部的伍子胥，哪句都好。 是啊。 那一出戏多少唱啊？ 唱多了。 有的时候您替他担心，这嗓子能唱得下来吗？一直听到了，让您满意。 还能样？ 功夫 啊， 韵感强。 对嘛。 每一个字它不是直截了当啪就出来了。 不是。 韵味厚。 韵厚。 您比如说那个洪阳洞。 洪阳洞。 这出戏是我给他说的。 是您给说的。 我教的。 是 三板最难唱。您比如说这点吧。 哪点？ 千山恐马不为有人，泪双流啊，今日才见清苦日啊，脚家园供奉而堂客，在与老君舍从头。 好， 差不多吧。我这主观的感觉是差不多的。 您甭客气，您唱的还是真不错。 是不是？ 挺好， 起码是比您好。 您别比我呀。 鱼派不好唱。 鱼派是不好唱。那么马派呢？ 马派又一个特点 啊， 跟他这个唱法不同 啊。不一样。 从他这个音质音量和他这个发音就这个方法也不一样。

就是既有它原汁原味的唱段和基本构架保留了， 对对对， 同时又加入了很多包袱、很多笑料，展现了相声演员哎他这个语言的魅力，和这个啊新的这种形式，是吧？ 好，下面我们来听相声。大逗相声呢，有一位青年相声演员叫李涵，他也特别喜欢京剧，不光是练唱啊，还有这身段。那么这次他也有角色。那么今天要请您听的这个段子叫做《青春修炼手册》，表演者李涵、康有纯。 谢谢，感谢朋友们的掌声鼓励啊！ 对， 来到咱们周末相声俱乐部 啊， 听相声 是 好的选择。 对， 也感谢您各位啊 啊， 来到这儿听相声 是， 也建议您各位常来。 嗯。 开心 啊， 哈哈一乐， 多好、啊！ 您各位高兴 啊， 我们演员也就高兴。 那是啊， 尤其我们的是老中青三代的相声演员。 是是是， 像刚才您 啊， 多好， 好嘛， 走上舞台 啊， 热烈的欢迎啊， 大家伙喜欢， 认识您 是啊， 都对您很熟悉 哦。 刚才甄奇也介绍了 啊啊， 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啊，不敢当， 康有为， 对， 真的，人家能来一回啊，不容易。为什么呢？ 啊，是啊，甭为什么了，得刨出来才能来呢。 刨出来 不容易吗？得费点劲。 你不康有为吗？ 哎，对了，谁康有为啊？ 你们家哥六个呀？ 我还哥六个。 谭嗣同。 哎呵， 启超。 不是，别启超了。 甄奇。 不是，可乱了套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不是一家子。 啊，废话，康有纯。 什么？ 康有纯。 对对对，介绍错了啊， 哎， 重新介绍， 这就对了。 我身旁这位 啊， 康永锤， 对， 是吧？著名 啊，我还著名呢。好家伙，没两句死两回了，这个，我还著名呢，我。 您不叫这名字， 我叫什么呀？我 康个永锤啊！ 废话，你才永锤呢，你还不糗呢？ 您会的词儿倒挺多。 废话。 叫什么？ 康有纯。 康有纯， 这还 正经啊 啊， 老演员。 那倒是， 承认吧。 对， 老资历， 没错， 老艺术家。 对对对， 老油条了。 对了，什么叫老油条了？ 不是，老没有瞧见您了。 这话对， 对不对？ 岁数大了，演出就少了， 很少来到俱乐部演出。 哎，是是是， 正经会的多。 哎，还行， 也掌握 啊。 为什么人家相声说的好呢？ 啊，怎么回事？ 平时观察生活 啊，那当然了， 善于了解。 哎， 拿我来讲啊， 嗯， 平时也就观察观察。 是吗？ 最近啊 啊啊， 我发现一类现象啊。 啊，什么现象 引起我的注意？ 哎，说说。 朋友们有一个最大的爱好， 什么爱好？ 唱歌。 哎，大家伙都喜欢唱歌， 没事还都喜欢唱。 是是是， 喜欢唱什么类型的歌曲 啊？什么类型呢？ 情歌。 哎，这多好啊！ 有人说这年轻人 啊， 没事爱唱个情歌 啊。是啊， 老年朋友呢， 嗯， 照样唱。 对对对， 因为都是从年轻时候过来的。 哎，是是是。 但是上岁数啊， 啊， 您听那个情歌 啊， 跟现在的情歌有一定的区别。 不是，这有什么区别呢？ 过去的情歌啊， 啊， 这不是让你怎么谈恋爱。 哦，对， 对对不对？ 比较保守。 哎，他是拦着不让你谈恋爱。 哎，对对对。 对呗。 是。 有一首歌就是代表 啊，哪首啊？ 叫《小伙子你好糊涂》。 哎，这首歌可耳熟啊！ 我那一听啊， 啊， 您这个岁数 啊， 耳熟 啊，是啊， 但我们一听陌生， 对吗？ 为什么呀？ 啊， 过去的歌曲 啊，那倒是， 可能您没听过 啊。 介绍一下什么意思？ 啊，什么意思？ 什么内容呢？ 啊，说一说。 就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 是 要搞对象。 哦哦， 在过去啊 啊， 这可算早恋。 哎，没错， 对不对？十八九应该怎么着呢？ 哎，干嘛？ 那个年代啊， 啊， 应该努力的学习。 哎，是是是， 学技术， 对， 上蓝翔。 哎，对， 是那个时代流传。 别流传了，那会儿有蓝翔吧？那个， 老蓝翔。 哎，什么老蓝翔？ 流传下来。 哎，别凑合， 就是为祖国报效。 哎，那倒是， 有个好的志向， 是， 所以留了这么一首歌。 哎， 您听这内容啊， 啊， 有些保守， 嗯， 当然唱起来 啊， 载歌载舞，您一点都听不出来。 那是新疆民歌， 当然了，也好听。 哎， 有机会您上网搜搜。 对 啊，要是这流量富裕呢， 啊， 您去听一听。 对， 有这么一首歌，应该能找得着。 别有机会，今儿这机会就不错。 好呀， 来唱吧。 在哪儿啊？ 哎，就这儿啊， 在这儿来一回 啊多好啊！ 有欢迎的吗？ 哎， 啊， 好嘛，这大家伙都爱听， 因为我也老没唱过这歌了 啊， 我也没赶上， 甭客气， 我争取能学出来。 哎，你来了， 连带着舞蹈一块来， 嘿，那多好，大声， 这得开始啊， 走， 哦。 打了低了，你高什么兴啊？这 是什么？ 还没完没了，打低打低，干嘛呢？这 你们哪有打低的词啊？ 你这不打了低了，打了低了， 什么都不懂啊？对了低了， 啊对了低， 嘴里打住了， 这别扭， 知道吧？ 哦，是哦， 听我这歌词啊。 啊，你来了， 打了低了，打了低了。小伙子呀小伙子、嗯、你呀你呀好糊涂，十八九岁想媳妇想媳妇找媳妇，十八九岁想媳妇一天到晚紧忙乎，亲爱的朋友什么叫前途、啊、美丽的青春先足过，你呀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嗯、你呀你呀可要记住再不能啊糊涂涂， 好、 哦哦哎 这来了 哦，小呀嘛小伙子啦，大冷大大啦，大冷大大啦，大冷大大啦，大冷大大大大，大冷大大啦， 哎行了行了， 大啦大冷大大啦， 玩玩玩行了， 大啦大冷， 玩玩行了， 大啦大 玩玩，你在干嘛呢？ 那位照相， 对了，谁给你照相？好嘛， 这咋的了？ 好。还等着照相， 是不是跳起来很活泼？ 哎、啊，还真是这样， 对不对？ 哎， 但是啊，嗯，为什么现在您各位没听过这歌了 啊？那是 不符合现在的情况， 是吗？ 现在啊， 啊， 您别说十八九岁没搞对象， 嗯，嗯 你八九岁没找过仨对象，不好意思出门。 对了，对吧？您这也太早了吧？ 这是夸张了， 哎， 但比过去啊， 啊 都有提前。 哎，行了行了， 十八九都有对象了， 行了，这歌别说了，别了，太，我跟你说太绝对了，你这 怎么了？啊 我瞧着没，我今年六十了 啊， 我就没搞过的对象。 你说这话谁信？ 那干嘛不信呢？ 这您这岁数没对象？ 哎，对了， 老光棍。 哎，没错， 您这诚心。 哦，干嘛诚心？ 你看我这歌词啊， 啊， 十八九加一块都没您这一半岁数大。 我、啊、你少废话，我没搞过对象。 您什么意思？ 啊，你给我唱唱我。 唱你？ 哎、啊，你给我来了。 这唱不了。 这有什么唱不了？ 词儿不一样了。 那词儿不一样有什么呀？你稍微一动不就成了吗？多好啊！ 特意量身定做。 嘿，太好了。 唱着你是吧、 啊？我高兴。 我试试啊。 你来了， 唱你啊。 嗯， 小伙子呀，小伙子。 嘿，多好啊！ 你呀，你呀， 好糊涂。 嗯，好废物。 哎，这废物。 六十多岁找不到媳妇，你呀你呀，好废物。只要姑娘一见到他呀，立刻吓得哇哇哭。脑袋大呀，脖子粗。 我 不是大款，是伙夫。 我 比比霜啊，化妆品呐、啊，拿来就往脸上糊。画完之后您再看呐、啊，酒钱拿枪来突突。 招你了， 长得丑还不知足， 不是 一心要娶林心如， 那多好啊！ 找着标准，找到个媳妇，却被第三者插足。 啊、 如果你实在想找个媳妇、啊，我出个主意，你记住。 太好了。 哦，哎， 不是什么主意？ 哦，我出个主意，你要记住。 什么主意？ 哦。我出个主意，你要记住、 啊。我知道，那什么主意？ 用这个办法肯定幸福、啊。 不是什么主意？ 你别找媳妇，找个丈夫啊！ 哎，劝你，好嘛，怎么到我这儿都这词儿啊？ 废话，您这岁数也就这办法了，知道吗？ 我你这也太夸张了， 您这就跟我抬杠 啊？什么叫抬杠啊？ 您这岁数 啊， 听那个时代的歌， 啊，这话不行。 我们这年轻人 啊， 也有属于现在的情歌， 哎、啊，没错、啊， 对不对？ 嗯， 像我们这九零后 啊， 年轻人， 嗯， 就喜欢一个非常火的组合 啊，哪个组合？ 当红的组合嘛， 啊，说一 说三个小男孩 啊， 也上过春晚 哦， 那组合叫这个 什么？ 踢簸箕， 对 啊，踢簸箕、 啊，不是什么什么什么 踢簸箕， 踢簸箕 啊。 你没踹墩布啊？ 我踹墩布干嘛呀？ 那叫踢不过呀？ 什么？ 踢不过呀？ 欺负 boy 哎，欺负踢 什么？ 踢 有时候不光踢也揍 哎，啥什么乱七八糟？ 您不说踢什么 ？TF boy，TF boy 哎， 一个当红的祖国， 这就对了， 非常火嘛 啊！ 有一首代表作，还就是情歌， 哪首啊？ 叫《青春修炼手册》 哦， 有这么四句歌词啊 啊， 写的特别好， 是吗？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 嘿， 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不错， 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这么四句 没有 没。 哎，邓家杰，小孩都替我说了，没有。 什么叫没有、啊？ 没有，多新鲜啊！ 怎么 爱你，瞧你这模样。 要是您这个思想比较老套， 我干嘛老套？ 我们年轻人啊，操场当中 啊， 大学里啊， 是啊， 唱这首歌 啊， 青年男女之间就能表白成功。 呵，有这么大动力， 能找上对象啊？ 啊，真的？ 不信？ 啊，我还真不信。 不信不信，有机会你上这大学？ 怎么又有机会？今儿没告诉你们，今儿这机会就不错。 今儿来不了 啊？不是你来了？ 不，场景不合适。 啊，怎么不合适啊？ 表白嘛。 啊，对啊， 得两个人。 啊，是啊， 我一人我给谁唱？ 不是，还有我呢。哎，我呢？ 我跟你表白。 哎，对啊， 看你倒真听我的。 哎， 别找媳妇，找个丈夫。 哎，这个。我说咱别提这茬成不成？ 废话，怎么了？我跟一老头表白。 废话，不是为了让大家伙听这首歌吗？ 我就为了表演一下。 哎，对呀、啊， 作比成样。 是啊， 可以。 嗯， 那咱们区分一下角色。 可以啊。 我表白嘛。 啊， 我来这个男同学。 啊，那我来女同学， 可以吧？ 可以。 这儿就是大学的操场， 多好、啊。 咱们见面看唱这歌能不能行？ 行啊， 学一回。 可以。 开始， 来。 姑娘。 哎， 呵。 不是，把这烟扔了。 干嘛？ 你这整个一流氓啊！你这个，瞧这模样，姑娘，好嘛，你吓死谁？ 你这模样比我像流氓。 废话，另外一个有叫姑娘的吗？ 那叫什么呀？ 学妹呀、 啊。您这模我真张不开嘴， 你甭管，这不是做不已成样吗？ 学妹是吗？ 啊、学妹呀、啊。 再来， 真是的， 学妹。 哎，不是把这烟扔了，成不成？咱们哪儿那么的瘾？哪儿那么的瘾呢？ 不让抽是吧？ 废话，哪儿都不让抽， 就叫学妹是吧？ 哎，学妹呀、 啊，学妹， 学长， 学妹， 长， 不是我要不是金箍棒，你让我长什么长？ 你不是长吗？ 说全了，学长 啊、哦，学长， 学妹。 学长， 我学了一首 TFBOY 的歌曲、 啊、 叫《青春修炼手册》， 多好、啊、 当着大学的同学们、嗯、我唱给你听。 好，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哦，这首歌能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我你是我的小眼小苹 不是你这个是不是在广场上学的呀？ 广场干嘛？ 不是你找这对象七十几了？ 我找一奶奶是怎么 着？那可不是吗？你这不整个一广场舞吗？ 舞蹈我不是很熟悉， 是吗？ 听这歌怎么样？ 哎，这歌还是不错， 对不对、啊 嗯、 年轻人 啊， 都爱听。 对， 但是话说回来了， 嗯， 老年朋友不爱听这歌， 也有代沟， 思想不一样。 是， 老年人喜欢什么呢？ 什么？ 听个戏曲， 那是， 尤其京剧、 国粹， 这人家喜欢， 太好了。 但是年轻人啊， 嗯， 平时又不爱听戏， 是， 对不对？ 嗯， 没有办法，这个艺术 啊， 让所有人都接受。 哦， 很遗憾。 哦，你那意思就是说想让这个年轻人跟老年人都接受， 都爱听一样的东西。 其实这挺简单的。 怎么简单呀、啊？ 就刚才你把刚才那歌词 啊， 用京剧的一个行当 啊， 花脸一展现，这小伙子阳刚之气，哇，多好！这个 TFBOY 唱花脸， 错不了， 能听不能、那个？ 老年人准爱听。 那咱换一个场景， 可以 服务于老年人吧？ 那没错， 就不能是这个年轻人搞对象， 多好！ 夕阳红。 那夕阳红啊， 老头老太太 啊， 搞一搞对象， 好， 唱这个歌。 对， 咱们定一个场景。 哎、啊，什么场景、 啊？不能是操场了 啊，那是。 咱们定在这个第三条解释。 对， 啊，俩人就一块去这个。 别，先等会儿，这还没怎么着，打起来了，这个 打起来干嘛？ 老年活动室，哎， 一块去聊聊天， 这就对了。 改成京剧啊，换一个方式。 什么方式？ 都得是京剧的念白，京剧叫白。 那是啊， 不能这么聊天了。 对呀、啊， 可以吧？ 来呀、 啊，那您来一个老太太 啊，我来个老太太， 我来老头， 没问题， 试一回， 来吧。 学妹呀， 好嘛，这小流氓毕业了， 毕业了， 改老流氓了，是怎么着？ 怎么着？ 不是还学妹呢？ 啊，这 好家伙，好几十岁了还学妹啊！ 等，我换个词儿行了吗？ 对呀、啊， 少说个词儿不一样不完了吗？ 啊，对呀、啊， 老我太婆， 不是，你还活的这月吗？还活的这月吗？还活得过去吗？ 大驾的京剧， 瞧这倒霉模样，可好嘛？ 老我太婆， 嗯， 老梆子。 哎，谁是老梆子呀？ 这那废话，你可不老梆子。 您操我听听呗。 得了，就这。 咱们听的是这歌、 哎，没错不了啊。 老我太后， 老梆子， 我学了一首 TFBOY 的歌曲，叫《青春修炼手册》。我唱唱你听啊， 洗耳恭听啊， 降降降降降降降降，跟着呢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了能给你呀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你这是情歌， 我这是撒锅呀！ 去你的吧！ 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青春修炼手册》，由李涵、康有纯合作表演。下面再请您听一个叶鹏、李云飞合作的小段。 哦，您会什么呢？ 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 四门基本功。 哎，您拿我个人来讲， 您怎么样？ 我呀，对这个学特别的有研究。 哦，喜欢学， 我喜欢学。 嗯， 哎。咱们说学唱个歌曲呀、 啊，啊对对， 学唱个曲艺形式啊， 啊 都不新鲜， 不新鲜。 我呢， 嗯、 比较喜欢咱们国家的戏曲， 啊喜欢戏曲， 哎戏曲种类也很多， 对对对， 我最喜欢的 啊 京剧， 哦喜欢京剧， 喜欢京剧， 嗯， 为什么喜欢京剧呢？ 为什么？ 京剧呀、 啊， 这是国粹。哎。哎哎，等会儿你撂下！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啊！ 对，你这不对，不对， 怎么了？ 底下咱商量的时候，啊、这块我喷你一下，你为什么拿扇子挡着？ 我都喷你那么多回了，我还不知道怎么防着点吗？ 我跟您这没有意思， 啊、 我跟您各位说吧，这是太美京剧来讲，我个人来讲，我是特别的偏爱 华。我躲不开，您说就得了。 真是，为大家展示艺术 啊，展示京剧，展示哪一段呢？ 展示咱们今天来一个别的 啊。 哎，您要是常听京剧，老观众您知道， 嗯， 有这么一出花脸的硬功的折子戏， 叫 《芦花荡》。 哦，张飞， 张飞出场， 嗯， 有这么四句， 嗯， 连唱带舞， 对对对， 在舞台上表演特别的好看， 潇洒， 而且潇洒。 对， 今天呢。我当着咱们天津的父老朋友们， 怎么样？ 这叫献丑 啊！ 我给大家来一回这《芦花荡》张飞的出场，各位想看不想看？ 嚯、 哦！咱们来一回试试啊！ 这还真是吃功夫。 哎， 嗯， 我说您说，反正腿是踢不上去了，嗯、是吧？哎， 这是多年不练功了，咱们看看做像不像做笔成样？ 对对对、 啊嗯， 咱们像不像三分样？ 对， 张飞出场那就不能一样了 啊，还得把这大褂系上一点。 对，不知道以为五坠子。 对，嗨。短衣襟小打扮呢、 哎、 他精神利落。 张飞出场啊、 哎、咱们看看。 曹文丽当在于凤门中抱头换眼气宣昂跨下千里五锤马车战个霸， 看切切切切切切切， 十六十五闯，他长一等。 哎，好，那这两天心脏病差点犯了，您看了吗？确实是不容易，但是叶老师，我有一疑问呢。 您说， 就张一德不就完？干嘛还张一德？还这样？ 你看这跟大家伙解释 啊， 后边有尾钩 啊， 张一德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你张一德， 嗯， 这德字发平， 哦、 一报名，他张一德没了。 好听， 您各位不鼓掌了。 嗯嗯， 我这张一凳 啊，显得夸张， 大家伙就鼓掌了 啊。 所以各位，您听京剧去，只要他一二，他就跟您要掌声的，您知道吗？ 也没准是根儿了， 但实际上这里头有问题的 啊。 您琢磨， 这多好啊！ 张飞在台上念这几句 啊， 这叫什么呀？ 京字京韵京白。 对了， 嗯， 台上说的是北京话。 对， 实际上张飞是哪儿的人呢？ 张飞 离咱们不远 啊， 涿州， 家住涿州范阳郡。 对，咱们这八扇屏里有啊。 这涿州是 归哪儿管呀、 啊？啊， 保定。 哦，保定府。 保定人说话不这味儿啊？ 哦，保定人说话 好听极了 啊！